话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，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，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，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上回咱们说到，20年前，陶德的父亲陶匡时也是在红格子里边自杀的，死法跟李莲是如出一辙。狄仁杰升堂审问李莲秋月之死的案子，堂上收获不大。审问过后，狄仁杰单独找到陶德，向他询问当年的场景。据陶德所说，当年他父亲正是被人谋杀的。当时金山乐坊的花魁名叫翡翠，包括他父亲在内，有3个人在热烈追求这翡翠，剩下的一个是冯代年，还一个就是温文元。陶匡时死后，一场瘟疫平息了这场风波。不过温文元几次暗示陶德冯代年是杀人凶手，可等到陶德明着问的时候，这温文元呢又闪烁其词，不肯说了。这20年了，陶德一直生活在痛苦当中，他始终坚信父亲是被谋杀的，只是苦于没有证据。狄仁杰认为这3桩案子手法一致，很可能出自同一个人之手，他打算从20年前的往事着手追查。一间幽静雅致的阁楼为何接二连三闹自杀？有头有脸的豪商巨贾又是怎样的貌合神离？3条人命相同的死法，又怎么牵出20年前的恩怨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红格子第5集。狄仁杰回到衙门，马蓉已经调查回来了，查明桃花客栈确实有一位跟温文元有约，不过约的是今天晚上，不是昨天。看来温文元说的一半真话一半假话，昨天晚上他明明去藏春阁抽打银仙来着，可是公堂之上呢，他却信口雌黄，根本没提这事儿。狄仁杰又想起陶德说的种种细节，他连忙赶回红格子。自己的记忆不差呀，这红格子的卧室里边床是靠着右手边的墙放着的，这人根本不能躺在床右边啊。问问客店吧，这客店人说了，红格子自打建成之日到现在，里头这摆设呀没挪过。那么陶德看见的方位是怎么造成的呢？狄仁杰绕着红格子里里外外的看，马蓉更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。忽然狄仁杰停住脚步，哎呀，原来如此。马蓉，我知道了，20年前陶匡时是在这外厅被人杀死的。马蓉一脸迷惑，狄仁杰把马蓉叫到自己站的位置，你看，如果现在我躺在你面前，你看见的就是我躺在床的右侧。你想啊，当时这陶德可能根本就没进卧室，他进的是外厅，这红格子里外是一个颜色，他一小孩并不知道这个套间还有里外之分。再说了，他一进门就看见父亲的尸首，这也说明 陶匡石是死在外厅的。当时陶德摔了一跤，摔晕过去了。凶手正好趁这个时间呢，把尸首拖进卧室，再把房门锁上，然后从窗户扔进钥匙，伪造一个自杀的现场。马蓉挠的脑袋，那么凶手是谁呢？温文元还是冯代年？他们两个都来过红格子，或者说是那个翡翠。狄仁杰摆摆手，先甭管凶手是谁，这个杀人的流程是说得通的。如今看来，李莲之死也是凶手如法炮制，在外厅杀人，然后伪造现场。20年里两次杀人，肯定不是翡翠，他早就死于瘟疫了。莫非说是冯代年？可是动机呢？马蓉忽然咯咯乐上了。老爷，您说这俩案子是同一个凶手，我看未必啊。您别忘了，李莲死的时候，这钥匙是插在锁眼里的。这凶手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隔着窗户，他能把这钥匙给扔进锁眼里去吗？狄仁杰闻听此言，心中有些失落，但是转念一想，赶紧说，对了，快找银仙，让他带咱们去找这个灵仙姑。狄仁杰叫上陶德，跟着马蓉、银仙一块来到了码头的小屋。这间屋子门窗都关着，银仙开门进来，但见墙角有把椅子，上面坐着一罗锅老太太。这老太太跟鬼没什么区别呀，又干又瘦，满脸的麻子。她听见有人进来了，一对瞎眼对着门口，是银仙吗？这银仙凑上前来，灵仙姑，狄县令狄老爷过来看您来了。灵仙姑刚要起身行礼，狄仁杰连忙阻止，灵仙姑不必了，只是随意聊聊，不必拘礼。灵仙姑挤出了一丝笑容，奴婢听从狄老爷吩咐。狄仁杰开门见山，灵仙姑啊，您当年的艺名叫什么呀？ 啊，当年奴婢叫碧玉。 哦，当时这乐坊有一个花魁娘子叫翡翠，您可认识啊？ 啊，您说的花魁娘子我认识，可怜如花似玉的一个娇娘竟然染上瘟疫死喽。 狄仁杰又问，那您记得当时都有谁追过这个翡翠吗？这些往事啊，似乎勾起了灵仙姑的伤感，她的声音呢，有些异样。 哎呀，当时追求翡翠小姐的很多，不仅这儿有，还有金华的、杭州的，甚至京城来的。我记得这乐坊里，冯代年和陶匡石追求的最为热烈。 狄仁杰试探性地问了问，当时还有一个叫温文元的古董商，也追过翡翠吧？灵仙姑脸色一变， 哼，这个我也认识，这温掌柜的心肠歹毒啊，从来不把女人当人看。他也送给翡翠很多首饰，但是翡翠从来不理他。 狄仁杰点点头，我听说翡翠最中意的是冯代年，陶匡石被翡翠拒绝，一气之下寻了短见了，有这事儿吗？灵仙姑回了半天，最后慢慢说道， 不错不错，当时陶匡石对翡翠是一往情深，或许正是为了翡翠才自杀的。 陶德闻听此言，不由得喘起粗气。灵仙姑听见喘气的声音，她有些慌张了， 老爷您身边还有何人呢？听他这喘气就知道他知道内情。 狄仁杰一惊，陶德连忙用手捂住嘴，不敢出声了。突然，灵仙姑一阵剧烈的咳嗽，喷出了大口的鲜血。银仙连忙上前，用手绢给接上。 灵仙姑笑了笑，没事儿，隔三差五的吐一点啊，反倒是觉得清爽。老爷，刚才说什么来着？ 狄仁杰有些不忍，可是又不能不问。啊，咱们说到啊，对，有人说陶匡石并非自杀，而是被冯代年杀死的。凌仙姑苦笑了一声， 这是恶意的诋毁。陶匡石、冯代年这意气相投，绝不会为了一个姑娘伤了和气的，更不可能蓄意杀人。我听说呀，他们之间有过一个君子之盟，不管是谁得到翡翠，另外一个都会为他祝福。 狄仁杰终于盼到最后这关键问题了，那么那翡翠选的到底是谁呢？凌仙姑长出了一口气，摇摇头， 据说翡翠谁也没选。 狄仁杰和马蓉面面相觑，陶德惊讶地张大了嘴，不敢大声出气儿。从凌仙姑的住处出来之后，狄仁杰更迷糊了。按照凌仙姑的说法，翡翠谁也没选，那陶匡石究竟是为什么死的呢？看来要想破解这个谜团，有必要去找冯代年深谈一次。狄仁杰送走陶德，吩咐马蓉去秋月家里边寻找线索，他呢亲自登门去拜访冯代年。狄仁杰原本打算只在金山乐坊停留一天，如今看来这个计划是行不通了。可是濮阳也有一堆公务等着他去处理，狄仁杰只好马不停蹄，全力以赴。冯代年听说狄仁杰来拜访自己，急忙出了迎接。迎到书斋，狄仁杰直截了当问起20年前的往事：“冯先生，20年前陶匡石和你都追求过翡翠姑娘，当时是什么情况？”这冯代年没想到狄仁杰竟然已经追查到陶匡石之死了，他痛苦地闭上眼睛：“老爷，20年了，我一直背负着杀死朋友的黑锅呀。陶匡石死了，我也痛不欲生啊。当时我们两个都喜欢翡翠，为这事儿还大吵了一架，但是我们从来没翻过脸。再说了，这翡翠对我们也是一味的拖延，好像他另有意中之人。”狄仁杰没说话，看得出来这冯代年是有秘密要说。果不其然，冯代年终于卸下了多年的心理包袱，把事情和盘托出了。20年前，冯代年、陶匡石和温文元这三个人同时追求翡翠。冯代年和陶匡石约定了，不管花魁娘子最后倾心于谁了，都不能影响两个人的感情和友谊，同时要向对方坦诚相告，让对方断了念想。这温文元也有自己的手段，他花大价钱买通了翡翠的贴身丫鬟，天天给温文元汇报翡翠的一举一动。有一天呢，这丫鬟偷偷告诉温文元说翡翠怀孕了。温文元怀疑这孩子是冯代年的，就跑到陶匡石的面前挑唆说：“你还傻呢，你这铁哥们跟那翡翠都有孩子了，你还跟人家瞎捣什么乱呢？”当时这陶匡石就懵了，大动肝火，立马找到冯代年大吵了一场。冯代年是苦口婆心，百般的解释，最后陶匡石终于相信他了。这个时候他们两个才明白，翡翠故意拖延他们，是因为他早有意中人了。冯代年跟陶匡石相约一块儿去找翡翠问个清楚，但是陶匡石正在气头上，一句话没说，转身拂袖而去了。这件事儿，冯代年本以为就这么过去了，那个翡翠他们也不想追求了。没想到第二天，这温文元急匆匆跑过来找冯代年，说：“我看见啊，这翡翠跟情人在红格子约会。不光这个，你那兄弟陶匡石现在正去红格子要兴师问罪呢。”冯代年害怕陶匡石吃亏呀，后脚也赶到了红格子。可是等他赶到的时候，看见的是陶匡石躺在外厅，一把匕首插得哽嗓咽喉了。说到这儿，冯代年 显得惶恐不安。当时啊，我一下就懵了。我正进退两难的时候，忽然听见一阵脚步声，来不及多想，我就逃离现场了。等我到家之后啊，气儿还没喘匀呢，这衙役呀就过来报说红格子有人自杀了，县令传我过去勘察。于是乎，我第二次又去了红格子，可是这回去的时候，我发现陶匡石的尸首竟然躺在里间屋了。县令说，他们撞门进来的时候啊，门是打里边锁着的，这钥匙扔在地毯上，外人不可能进来。所以仵作验尸过后，县令就裁断陶匡石是自杀身亡的。狄仁杰紧紧盯着冯代年，既然你看到了实情，后来你为什么没说呀？冯代年欲哭无泪，我是想说，可是证据呢？私下里我也去质问过翡翠，这翡翠一口咬定是他拒绝了陶匡石，陶匡石恼羞成怒，结果自杀了。这事儿没过一个月吧，瘟疫流行，翡翠身染瘟疫也死了，这事儿也就只好不了了之了。可是这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疙瘩呀，每回念及好友横死，凶手逍遥法外，我就不甘心。可是认真追查起来，只有我看见实情了，要追凶手，我自己就是第一个嫌疑人。偏偏这个时候，温文元又到处的煽阴风点鬼火，说这陶匡石死的蹊跷，还说他死那天看见我去红格子了。冯代年说到这儿已经是老泪纵横了。狄仁杰点点头，这个温文元呐，他眼馋你的位置，恨不得把你拖下水他好上位。我已经查明，李莲死前他们两个也曾经密谋过要害你，不过没等动手李莲就死了。冯代年默然的点点头，狄仁杰略一沉吟，冯先生，依照您的话推断，这乐坊当中必定藏着一个凶恶的歹徒啊。20年前杀了陶匡石，昨天晚上又杀了秋月，这歹徒跟红格子也有渊源，否则不会两次杀人都选同一个地方。冯代年瞪着一对眼睛，可是老爷，仵作验尸不是说秋月是病发身亡吗？现场也没找到他杀的证据啊。狄仁杰摇摇头，仵作的话有道理，可是不能全信呢。这两桩案子太玄妙了，20年前是为了花魁娘子，今天则直接杀死花魁娘子，我总觉得这里头有什么关联。冯代年佩服地看看狄仁杰，不再说话了。狄仁杰回到红格子，把这三桩案子由头至尾理了一遍。先说这20年前的案子，从刚才冯代年的话语当中说明，冯代年当年到红格子的时候，陶匡石已经死了，而陶匡石来红格子的消息又是温文元告诉他的，这会不会是温文元杀人之后把冯代年引到杀人现场，想要栽赃陷害呀？还有陶匡石去红格子是兴师问罪去了，如果陶匡石搅和了翡翠的约会，翡翠和情人恼羞成怒，也是有可能杀人灭口的。再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冯代年在说谎，是他杀了陶匡石，然后伪造现场。第二桩李莲之死，当时也有人看见过温文元在红格子出现，他跟李莲之间密谋加害冯代年，会不会是李莲不同意，或者对报酬不满意，跟温文元发生冲突了，然后温文元为了保密就把李莲杀了。不对，马蓉说得好啊，这凶手本事再大，也不可能把钥匙扔到锁眼里去，还锁上了门自己跑了，这根本做不到。想到这儿啊，狄仁杰觉得想不通了，算了，不如看看秋月的死。这秋月死的最奇怪，这里边秋月谁也没得罪，这凶手的动机在哪儿呢？